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你想出国读高中，你想出国读大学，你想越省钱越好，你想留在海外工作。北京外语广播留学时间，给你最真实的留学资讯，给你最科学的留学理念，祝你成功留学。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留学时间，我是主持人瑞丽。我们今天的留学时间节目当中呢，是围绕英国留学的住宿这个方面来跟大家详细的谈一下。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呢，也是这方面的专家，也是这方面的从业者了，是来自番茄留学公寓的 CEO 李永涛，李老师。 大家好，非常感谢瑞丽的邀请来到留学时间。 好，今天呢，李老师呢也会特别向我们有计划去英国留学的朋友们，或者是关心英国留学住宿方面的这方面的信息的朋友们呢，来介绍一下在英国的大学，我们去留学的话有哪些住宿的选择的方向，而我们中国留学生到当地之后呢，怎么样来更好的安排自己的这个住宿。李老师啊，那我们首先来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在英国大学的体系当中，对于学生的这个住宿方面大概有几种，有几种模式的住宿哈。 首先是这样的，大家去英国留学住宿一般是分为三大种类型。第一是学校提供的一种住宿，然后第二种是校外的这种寄宿家庭，大家称为 homestay， 还有一种快速崛起的提供更多服务的一种叫校外第三方提供的学生公寓服务。 学校，一个是学校提供的，一个是寄宿家庭，咱们也比较熟悉的，还有一个是 第三方提供的这种校外学生公寓。 校外学生公寓可以理解为咱们平常说的去校外租房子。 这个可能很类似的一种概念，但是校外第三方公寓的话也可以理解成是一种集团化的然后连锁化的一种学生公寓，类似于咱们国内的一种长租公寓平台。它提供一些全方面的一些无论是住还有第三方的一种各类的服务。 那这个咱们的第三方的公寓和学校有没有什么样的关系？ 第三方的公寓的话和学校我觉得既有关系也很多时候是没有关系的。那有关系的话，它比如说它每一栋学生公寓都是围绕在学校周边，基于学校的一个地理位置和学生的一些生活便利条件所建立的。当然它还有很多房间是承租给学校的。还有一点就是说它所有的学生公寓只租给学生。当然这个学生公寓只租给学生的话，言外之意就是说有的城市它可能有2到3所大学，不仅租给 A 大学也可能租给 B 大学。我们举个例子说吧，那比如说在曼彻斯特，那可能就有几所大学，它不仅这栋学生公寓它假设挨着曼彻斯特大学比较近，它可以租给曼彻斯特大学的学生，也可以租给曼彻斯特比如都会大学的一些学生。所以说所有的学生都可以选择。那说没关系的话，因为它是第三方运营的，它独立核算的，它和学校的一个财务体系是分开的，所以说它是没有关系的。 您说的这个第三方，也就是说这个公寓的拥有方或者说管理方，这个一般是什么样的主体呢？ 第三方的话，这样的主体它是一个第三方的集团或者是机构来去管理的。那 是一个房地产方面的经营者， 你可以是理解成是房地产经营者。因为他有的公司他是专门是做管理的，有的公司专门做开发的。比如说一下我的经历，我之前在英国大学工作了10多年，后来加入了一个英国的第三方最大的一个第三方公司叫 United Students， 那这个是英国最大的学生宿舍地产商，它的全国比如说大概近40个城市有150多栋学生公寓楼，那你可以成为理解成是一个连锁式的这种长租的学生公寓的一个大的管理方。 也就是说这个开发商他的业务就是做学生公寓的。 没错，他不仅仅说运营这些学生公寓，他还开发，他牵扯到一级开发，比如他从一级市场拿地开发。与此同时他是一个上市公司，他利用资本来去 拓展或者推动这个行业的发展。 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模式呢，那就是因为它不像咱们国内的大学一样，学校里会给安排宿舍，正是因为有这样一个市场空间，所以才有了这样一种形式。 没错没错，它是这样的，英国大学所提供的宿舍呢，大概可能只能满足不到20%的学生的需求。 嗯， 那针对于国际学生呢，他一般说我保证你第一年的住宿在某个日期之前。所以说针对于本土的学生基本上是没有住宿安排的。那国际学生呢，也随着学生的一个需求的多样性，比如说学生的个性化的一些需求，那比如说一些典型的例子，比如学生说我要和某个同学住在一起，我要住在某个楼，或者是我要住在某种房间类型，我要住的离市中心更近一些，我要住在朝阳的房型等等一些需求。 不见得在学校 没错 能够满足。 对，学校的话是随机分配的，再加上房源有限，在某个日期之前申请，其实很难达到学生满意的一种房型。再加上学校的住宿条件，坦率的说有点老旧，有的房子可能比如说100多年啊，这种房子很常见，我留学的时候住的房子都100多年，比如说一个人走上楼的话，其他每个人房间都会能听到上楼的响声，因为是木质结构的。 所以说实际上租住这种公寓的同学，有来自英国的本土的学生，也有国际学生，什么样的人都可以去申请。 对，所有的学生公寓的话，它是欢迎所有国家的学生来去申请的，当然也只能是学生的身份才能去入住。 嗯，其实这样说来的话，住在这个公寓里，其实家长的话应该还算是比较放心的，因为他的这个身份比较单一。 没错没错，无论是他的硬件、软件、服务，都是比学校宿舍要好得多。那最重要一点，安全，我觉得所有的宿舍都是提供24/7的一种安全安保服务。所以说，比如说我们举一个例子。从这个学生公寓的入门口开始都需要刷卡，甚至到你的房间更需要刷卡了。那所以它保证了你的安全的一保证性。 那如果是作为我们中国留学生的话，现在去英国读书的这些孩子当中，那大家实际上他的住宿的分配会占到什么样的比例？比如说在学校住的能有多少，然后住寄宿家庭的以及自己在外面租住公寓的。 这个比例的话没有明确的界限。在2015年之前，大家去读，比如说读本科、读研究生的话，基本上是住在学校宿舍，因为大学基本上保证第一年的中国学生的一个住宿。当然， 第一年 ，第二年、第三年是不管的。然后，比如说你在读语言期间，一般会安排在你后叫寄宿家庭。寄宿家庭最大的好处就是安排寄宿家庭，不仅仅说是解决你住的问题，还是希望你和当地的一个房东来建立的一个一对一的连接，然后从生活中提高你的英语水平。所以说这是寄宿家庭的一个好处。当然寄宿家庭也有一些不便的地方，比如说学生说要求一些独立的空间了，独立的一些方式了，比如说你要做饭了等等方面问题，寄宿家庭是不能满足的。所以说学生公寓呢更好的去解决了这个问题。那从服务角度上讲的话，学生公寓其实也是有很多的一个优势。当然你说比例的话，我觉着因为在2015年之前的话，学生基本上是选择学校住宿。在2015年之后，再会留学的时候会选择，学校住宿和校外住宿做一个对比。做完对比之后，更越来越多的学生选择了这种校外的学生公寓这服务。 就是说这样的公寓在英国是有很多。那咱们中国的学生往往是通过，比如说在国内出去之前就已经通过类似于咱们这样的平台去找到自己有意向去住的这个房子。 没错，基本上学生在比如说2018年九月份入学的话，那基本上提前半年他都要开始寻找他的学生公寓。为什么要？ 因为他第一年一般不会选择去住在学校吗？ 一般可能会选择住在学校，但是他会现在越来越多学生信息透明嘛，他逐渐会提前去做一些对比。做一些对比的话，他会看到学校宿舍是什么条件，校外学生公寓是什么条件。最主要的校外学生公寓，你能像订酒店一样，你能指定你的楼层，指定你的房间，指定和某些人住在一起。所以这就是一个满足了他个性化的需求。 贵吗？所以说 价格是最重要的。价格的话， 对， 相对于校外学生公寓，我觉得对比同条件的学校宿舍来说还有价格的优势。这一点 是吗？比学校还要便宜， 比学校还要便宜，就同样条件比学校还要便宜。这一点为什么说越来越多的学生和家长选择校外学生公寓？当然，大多数人觉得可能有的校外学生公寓偏贵，但就是它的房型不一样。 因为比如校外学生公寓它提供的所有的最低的标准就是带独立卫浴的这种叫 ensuite， 我们称为带独立卫浴的一种房间，然后你的厨房和你的客厅是共享的。那这种在学校宿舍来讲的话，学校大多数房间是没有独立卫浴的，也就是说你所有人要共用一个卫浴。那到了英国之后，男生和女生是不分宿舍的，大家住在一个这个 flat 里边，然后男女生共用一个卫生间，很多女生包括女生的家长都觉得不是很方便，所以说再加上去英国留学也没那么贵，所以大家觉得住宿上去稍微贵一点， 不要委屈自己， 对，住得好一点大家都还能接受的。 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外语广播网络电台 www.am774.com 留学时间。 那如果是咱们的留学生，如果是学校，可能我会想学校里有学校的宿舍管理呀，各个方面，那我宁可让我的孩子住的条件稍微差一点，那这样的管理是不是更严格？那如果咱们这样的公寓的管理和它的安全保障会是在哪里呢？ 是这样的，很多家长可能存在着这样的担心。 是啊， 作为英国来说，英国可以说是全球住宿领域最完善的一个国家。无论是它的安全，刚才讲到了安全，还包括它的一些其他的标准的制定，它是引领全球的。那咱们对比一下学校宿舍和校外学生公寓的一个标准，就是所有的大学它都首先是没有校园的，没有校园的话，那学校宿舍也是分布在城市中的各个角落，那有近有远，大家走路大概就是5到20分钟的一个距离。那相对来说校外学生公寓反而更近一些，可能都是走路在5-6分钟左右的步行距离能到达的地方，当然可能也有走路到15分钟左右的距离的。另外从标准化上来讲的话，它还提供了更多的一些，比如说房间更大，然后包括了一些服务的设施。那讲到服务这一点的时候，学校宿舍坦率的说，第一，我在英国大学工作很多年，我也住过英国大学宿舍，只要交完钱之后，你有什么任何事情都是发邮件来去解决的，发邮件，比如说你的门坏 了，不像咱们的这个楼底下有一管理员， 没错，他就是没有的，就比如说你什么坏了之后，他告诉你啊，紧急的情况我们24小时修理，非紧急情况可能要拖一周，比如说我们的门坏了，锁坏了，发完邮件之后，整整可能是2个星期才把我们锁给换掉， 那也没有学生去管理， 没有学生去管理，就是对于他没有完全非常精细化的一种管理。那比如说你从亚马逊上，咱们在国内的时候淘宝买东西，到了英国可能从亚马逊上去买个东西，那邮寄到学生宿舍，学生宿舍是没有前台的，那直接快递员直接到你门口，直接给你塞张条，请你到邮局取你的包裹，他不会把你的包裹放在你门口的，那你可能要拿着这个条去邮局取包裹，甚至去物流中心取包裹，相对来说路程各方面东西比较远。校外学生公寓呢，恰恰解决了这个很好的，它有前台，它会帮你代收包裹、代收邮件这些东西，所以从细节的方面的服务比较精细化。 那就是说，我们如果是住在学校一个学期，虽然说条件不好，和住在这个公寓里边一般的房间的话，一个学期它的这个价格，对比来讲，后者会更贵吗？ 校外学生公寓有便宜有贵，当然校外学生公寓一般的条件是要优于学校宿舍的。我觉得价格来讲的话，可能一般一年贵上去10000块钱人民币左右，可能你住的条件各方面东西是非常好的了。然后 那从咱们实际的这个大家的选择上来说，实际上咱们的学生在这个出国之前来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吗？ 现在随着市场的逐渐越来越多学生知道这种校外学生公寓，越来越多学生会提前考虑。番茄留学公寓现在的状况，基本上从2018年1月份开始，有大量的学生已经预定了9月份的学生公寓。因为现在英国的学生公寓对比和学生来比的话，就是3张床，3个人对1张床的一种比例。所以校外学生公寓远远不能满足现阶段学生的需求，基本上每年在7月份学生公寓都会预定一空。所以 你是说就这些学生公寓也不能满足？ 对，学生公寓不能满足，学生公寓常年的入住率都在97%左右。所以呢可以看到，因为不仅仅说中国学生在订，全球的学生都在订。所以说每天你都会看见这个房价的变化了，所以说越定的早也便宜。因为它都是动态在调整的。 那如果选择的时候，我怎么知道跟我住在隔壁的或者是对门的都是谁呢？是哪个国家的什么样的人呢？这些 这方面的信息，有的公寓呢通过 第三方提供的平台我们来去查询，那至少我们能知道它是哪个国家的或者它是什么性别的。当然有的公寓它是不允许查这方面的，因为英国它有明确的一个比如说性别了或者是国籍的一个防止你歧视的一个。当然更多的中国学生他会选择他们几个人四个人住在一个房间里面，虽然中国学生说出国留学更多的是说我要去接触更多的人，但是不否认的是还有大量的中国学生选择住在一起所以说这就是我们提供这个平台能恰恰能解决了他们四个人或者几个人住在一起的这种保证了一个， 哎，也让家长们觉得，哎，你们总是在一起，什么时候去练英文？ 没错，其实很多家长说，哎呀，他们都住在一起呢，什么时候练英文呢？但恰恰我觉得这个不用担心，因为每一个宿舍每周五都有大型的 party， 然后大家都举办各种各样的活动。你想练英语的话，其实不是在房间里面，老外其实住在房间里面，关起了门，他根本就不跟你交流的。所以说，我说更好的参加这种社团活动，其实是练英文的一个更好的方式。另外，比如住在这种学生公寓里边，中国学生住在一起最大的好处就是我们做饭有了很多的共同点。就是你吃都是吃中餐，那其他人可能吃西餐，大家不一定会能满足你在厨房里面的一个共同的需求。所以说很多学生选择住在一起还是解决了一个很现实的生活问题。 几个人可以一起做饭。 对，几个人一起做饭。 或者是轮流做饭。 对，没错，差不多都是这样，有人买菜，有人做饭，有人刷碗。轮流分工。 那说到在这个公寓里生活的话，咱们说到生活，很多方面的生活的需求是在周边都可以解决的吗？ 对啊，所有的学生公寓周边的生活其实配套非常完善。你走路在三五分钟之内，你可能找到超市，超市能解决了所有的一个生活需求。英国的超市，它不仅仅是菜市场，它还是你的所有的生活的一个物品的来源地。所以有超市，就是完全解决了所有的生活需求。 你想出国读高中，你想出国读大学，你想越省钱越好，你想留在海外工作。北京万语广播留学时间，给你最真实的留学资讯，给你最科学的留学理念，祝你成功留学。 说到这个，您又去从事了留学的住宿的服务的工作，您本来是在大学，英国的大学工作，就怎么想起来转行了呢？ 转行的话，我觉得那受大的政策影响的话，跟咱们总理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有关系，鼓励双创。本身我也是学计算机的，然后非常好的一个机会。第二点呢，我就在大学里面工作的时候，这个找到第三方去预订公寓的服务， 就是从咱们国内通过中文的网站或者是一些机构去找到相关的信息，没有这样的。 对，之前是没有这样的途径的。2015年开始，逐渐这个市场被认知，包括番茄留学公寓在内的有几家平台在做这样的事情。那之前呢，可能你要去英文官网上去做这种公寓的预定。那你从英文官网上，无论是时效上，比如说你发一个邮件，它可能要半天甚至几天才能回你。然后做到像我们无论是提供中文的服务，这个公寓的解答，同时公寓周边生活的一种解答，都给它一种完善的服务。然后无论是公寓的信息还是留学的信息，包括生活的服务，都会给他一个全面的一个解决方案，让学生在留学生活更快乐，这是我们的一个愿景了。 实际上就是因为当地的这个住宿是一个问题，所以说才会去做这个事情，也正是这个原因才会有这个市场。 没错没错，你总结得特别对，就是我们就是发现了很多痛点，我们尝试去解决这个痛点。 那现在咱们这个中国的打算去英国留学的这个学生，最终会大家会就是通过咨询以后，会有多少人最终选择了住在这样的公寓里呢？ 我觉得所有的咨询的人可能是80%的人都选择了住在校外学生公寓。因为做了对比之后，他们发现无论是在价格，无论在硬件软件服务方面。 所以咱们从家长的角度来说，什么样的孩子会选择住在校内，什么样的会住在外边的公寓或者是寄宿家庭里头，其实这个不好概括哈。 没错没错，其实家长在选择学校宿舍或者学生公寓的时候，但是我的感觉现在不是家长在选择，其实是孩子在选择。其实家长现在是一个辅助的了。我觉得我在10年前在英国大学工作的时候，大多数是家长帮学生来去做选择， 对， 然后帮他选择专业选择学校。但是我觉得10年之后，现在看现在的学生选择留学的时候，更多的是家长作为一个辅助，然后学生作为一个主导。那毫无疑问来对比一下住宿的选择，基本上是学生做主导。 他会考虑一个自己，我要住在一个安静的地方，还是市中心，我要住在一个什么条件。其实家长当看到条件好一点的时候，家长反而为愿意为孩子的更好的一住宿去买单。那比如说更好一点的要 studio 住宿，它不仅包含独立卫浴，它还包含独立厨房，那这样的面积相对来说比较大一些，也比较舒适一些。那当然可能价格上一年贵上去1-2万人民币，家长说没有问题啊，我愿意可以让我的女儿或者让我的孩子住得更好一点。 嗯， 所以说家长在这方面其实也是很比较开通的。 嗯嗯嗯，那说到这些房源信息哈，刚才您提到可能是有一些当地的一些开发商来提供，那咱们的平台上，您所提供的这些房源的信息，您怎么去考察它的这个可靠性？家长怎么对它放心？ 首先是这样的，英国所有的学生公寓，它都是经过英国的一个监管委员会去备案的。所有的学生公寓只有通过备案审核之后才能成为学生公寓。第二点，我们每一栋学生公寓都是我们前期考察过的，包括我们给每一家 公寓都实地去看过， 对，包括我们团队每一家都是实地去看过的。所以说，所有的学生公寓的，无论是它的硬件、软件、服务，还有它的标准、安全，都是完全达到英国标准的。那咱们举一个例子，英国住宿委员会要求规定，就比如说六个人不准，就是不准超过六个人拥有一个独立的厨房。 嗯， 也就是说，当有这个房间里面7个房间的时候，那你配套的厨房设施可能都要相应的面积变大、设施增多等等一些相应的要求。所以说，校外的住宿的标准远远比学校宿舍标准要高得多。 嗯。 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外语广播网络电台 www.am774.com 留学时间。 那最后还有就是说，如果我们留学生选择了去英国读书，那么在生活呀、住宿这些方面，就是说家长也是非常关心孩子的这个健康和到了当地能不能适应，这方面您对大家有什么样的建议吗？或者说对于这样即将出去的孩子有什么样的嘱咐？ 我觉得对于即将可能2018年九月份要出国留学的学生，有的可能要更早一点，有的可能要读1个月或2个月的语言。那对于他们来说的话，我的建议就是可以早一点去了解当地的生活或者是学校的情况。当然我觉得在这个阶段可能很多学生还没有决定要去哪个大学，手里面握有几个大学的 offer。但是不妨你去多一点去了解一些学习生活方面的一些需求。因为英国留学大多数人可能是去读硕士，只要一年的时间，很短也很宝贵的一年。 嗯， 所以说能提前去了解，对于比如说生活方面的住宿，我们就拿住宿来举例子吧。那不管你是订学校住宿还是订校外学生公寓，你都可以提前做一下对比，衡量一下性价比，衡量一下自己的住宿的生活的条件、周围的环境设施，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生活，比如说英国的医疗体系其实是非常健全的，学生在英国的医疗所有的是全民免费的，当然我也觉得对英国的医疗体系不要抱有太大的希望，就觉得什么免费什么都好 了。幻想。 对，举一个例子，即使去急诊的话，可能要让你排2个小时的队。所以说在英国的医疗其实也是比较痛苦的，当然这是感冒发烧的这样的问题。大多数情况下，我觉得就是不需要去医院就不去医院，还要麻烦，虽然免费。当然我觉得它的保障体系，当然你有重大疾病的时候，那肯定是非常快速的去解决的。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准备，我建议大家可能从多方面去了解一下这个城市中的一些生活辅助设施能给你的留学带来的一些变化。我在英国大学也工作了那么久，我觉得给大家的一个建议就是，无论是你选择哪个大学，这个城市将是你的一个第二故乡，你可能过了10年20年你都是挥不之去的，对那个城市，无论那个城市再小或者是再一般，你都是依然是你的生命中的一个很好的记忆。如果说决定去这个城市，那就是对这个城市要做一个足够多的一个了解，然后才能在那里生活学习的更好，或者生活的更幸福一些。 好。我想李老师从这个给我们的介绍当中啊，我想对于英国的这个留学生住宿的整个的体系哈，应该都有一个比较